就也会有安检，也会问各种问题，然后甚至我们一行当中还有人问，就是说，哎，你看完你护照，说，哎，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哦， 就会问这种问题，然后也会问说，哎，你们这次来待多久？待几天？都去什么地方？然后 我们如实回答，基本都放心。 对，如实回答基本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脸上稍微有犹豫，或者说答不出来的话，就会被带进小黑屋去进行更严格一点。 大家别紧张啊！那有时候， 那大家还得是提前做好攻略。那万一真是说那种随性，我就是我还没想好去哪儿呢。 是， 这理论上来讲，你在拿签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你的计划了，要不然你没想好去哪儿，不会给你签证。 就刚刚建华说的几个问题的这个询问方式，大概内容就是你来想去哪儿， 就是主要会问就是你跟谁去的，然后有没有帮别人带东西 啊？是的，你来这儿是什么目的？是游玩， 然后来待多久？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他们更详细的一些询问。尤其在机场，因为它是双安检，就是在机场、机场隔离区外面是有安检的，然后过上飞机之还会有安检，就是相当于你去美国的是那种安检， okay, 比那个还严格。 大家了解之后啊，这个耐心要准备好，千万别暴躁。一抱到进小屋你进不去了。 对，而且你带很多东西的时候，据说这我没感到啊，据很多网友说带什么电饭锅啊，或者很多电器过去的时候都会被拆开。然后可能就安不上了， 完了拆， 然后好不容易把那个锅把卸下来吧， 是的， 把这个铁锅去开开。 对，对不起，我们只负责拆，我安不上。 一定要小心谨慎的，严格按照他们的规定去办事。 对 对对，其实这个安检应该是全世界最严的安检。 当然。 对，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安全系数也是很高 的。是 的， 大家一定要配合啊。其实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先生出去一个地方玩，已经有自己的原因哈。他还在那个他的推行内容说，第二条，我为什么要去以色列？这是个好问题。你看道道为什么喜欢西班牙，一定有他的原因。 对呀、 对不对？没房产， 没房产， 就是喜欢西班牙，热情似火。 是，以色列也是一样的，他一定有他的。 其实刚才我补充一句，就是说，除了机场的安检，那么在比如在耶路撒冷的城区里面，还有很多的以色列的武装警察，包括普通的警察，都会在各个地方巡逻，非常非常的安全。对游客来讲，看不到任何的冲突的问题，所以不光是机场，而且在街道两边会有很多警察去维持秩序，包括你去到哭墙，是圣殿的西墙、哭墙那个部分都会要进行安检。你这很多，包括现在中东很多国家，你进到景区里之前都要安检的。所以相对来讲还是很安全的。 对。 我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想去以色列，就是因为我之前去欧洲去了好几十次嘛。 是， 实在有点去烦了，是吧？ 基督教、天主教都比较了解，相对来，但是追根溯源，还是要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因为以色列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所以说也看了相关的一些书和电影，比如说耶路撒冷三千年啊，这种非常好的书。 上次冰沁也是推荐了这本书。 对，然后包括 他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聊这本书嘛。 是边喝酒然后边聊这个书中的内容。 那是我告诉他的。 29页的。 对，第29页那个备注。 有一个这样的交流非常的好。 是。 对，所以他能就是解脱我，也不是解脱，就是解开一些非常大的宗教谜团，或者说能看到一些以色列这个国家从1948年建国到现在，经历不到就5月份就70年嘛，当时70年，它发展非常非常快，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 它还很富有，是不是？ 对，人均大概36000多美金。 哦，人均就是月收入， 人均 GDP 啊， 对， 36000多美金， 中国应该8000吧，现在。 哦， 美元是吗？ 美金，对，然后大概是4倍到5倍左右，对， 可以了解啊，对， 对，所以说他们这个就是物价相应来说可能都会比较高。 物价它是用叫谢克尔，然后呢，大概是1:1.8人民币左右，比人民币是贵一点。 既然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到那边花什么钱？ 美金、 美元 可以，人民币是不通用的， 不通用的。 对，你可以花美元，你可以花美元换成当地的谢克尔就可以了。 OK。那个以色列的机场啊，那么发达一个国家，机场那么严格，它是否有商业欢乐的气息在里边？这个机场 可以买东西什么的吗？ 可以，没问题。就是世俗的以色列犹太， 世俗的， 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分为世俗犹太人和传统犹太人。 哦， 你看那些戴黑帽子、穿着类似于西装的，那都是传统犹太人。 知识点。 他们都是非常

就是以色列一个国家就可以玩十多天都没问题 啊、 哦。但我们可能时间会短一点，我们在以色列待了六七天， 七天的时间， 五六天、六七天这样子、 哦。那怎么利用这七天的时间？ 我们主要是研究一些宗教历史的遗迹、 嗯， 然后包括必去的，首先是按城市来去，我们去了这个耶路撒冷， 哦、 去了特拉维夫、雅法，去了海法。然后去了提比利斯，然后去了北部的加利利湖高原高地， 这么多。 以色列很小的， 哦、 以色列就是它整个国家，比如北京是 1.68 万平方公里，以色列是 2.68 差不多左右 ，2.78 左右， 哦、跟一个国家 比北京大一点点。 哦、了解了， 所以 了解了。 你比如说，所以每个城市相对来讲，我们待的时间都还挺多的，基本上每天三四点、四五点钟就回酒店了。 哦， 哦， 就比如说我 这个自由时间会比较多， 对， 嗯， 而且酒店住的都还不错，对于它。就是酒店的设施啊，什么都还挺完善的。 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基本 一个小时， 哎 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啊， 对，一个小时， 哦、 六七十公里， 嗯， 一两个小时就这样。 那很快，很快，嗯嗯、哦。 因为我们从耶路从北面，然后到安曼，到这个约旦的首都安曼，就两个小时。 哦。 从提比利亚就北部的加利利湖的旁边嘛。 是，你看这个地理位置要了解都有必要哈。应该以色列老大了，你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多远呢？因为它不像尼泊尔。 是的，但是事实证明它只比北京大了一圈吧。 很近， 大了一点点。 哦、 对，然后它，有非常完善的高速公路。 嗯。 比如我们去约旦的话，可能会差一点， 嗯、 就是路会差一点、 嗯， 但是也还不错。但是去埃及就更差了， 嗯、 就它路全都有各种的减速带，全是减速带，就没有高速公路。 就这么想的话，以色列真是发达了。 对， 非常发达。 高速公路非常发达，非常完善、 嗯， 因为它就是建国之后修了很多很多交通设施非常好， 嗯、 而且我们的大巴车都是带 WiFi 的， 这么牛？ 对， 就在、那个、 是免费的吗？ 免费的， 就在车上是 WiFi 信号。在车上，我们的那 个机器 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密码是多少，直接连就可以，而且速度很快， 哎、好棒啊！ 好棒啊！好棒啊！真的很发达，以色列。 对 对, 对，也是众信的一些组织是吗？ 啊、哦，对对，我们的一个团， 嗯、 我们团去的， 是的， 对 嗯、 所以然后就会比什么埃及啊，其他地方会 顺畅的多， 会就是交通设施上就会好很多。 嗯， 对。 哎，既然跟着团友去的，他也是可以跟团友的一些交流哈。 嗯， 这些城市、这些景点，哪些地方大家特别感兴趣？跟我们扔 耶路撒冷。首先必去的嘛，就让你到中国来了，肯定要来北京嘛， 是 或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嘛，你肯定要去看长城、故宫这个东西。去耶路撒冷呢，我们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也不大，它在约旦河的西岸， 嗯， 其实跟巴勒斯坦人就是挨着非常非常近，都不分彼此。但是有很多关卡是巴勒斯坦人不可以进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新城的， 嗯， 然后包括以色列也不会去巴勒斯坦那边。然后它以整个一个城市分为了四个区、 嗯、 一个区是犹太人教区、 哦、 基督教区、 嗯、 还有这个亚美尼亚教区和这个穆斯林教区。 是很有严格的界限吗？ 它会有就区有分别，比如我们从犹太人教区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格兰，然后出来之后就是。 让刚我有个问题，我这个人呢爱憎分明那么多年。 哎妈，爱憎分明这么多年，你问。 我就想问，比如说我是这个区的区民， 嗯， 我想跨入这个区有没有人身安全的危险？ 没有没有， 那就行 了。他有很多的这个警察，在每个区里都有很多巡逻 警察。 哦，原来是这样。 会冲突是吗？ 对，警察就是为了避免冲突。 那就 OK 了。 对，那就 OK。 自己的区域活动。 是的， 对。 哎，我在想，那是不同的宗教区。然后他们在建筑啊包括他们整体的风格上是 不 一样吗？完全不一样。 看你会在一个城市你会听到这个 各种语言。 第一是各种语言、第二呢是这个因为犹太人讲犹太语嘛、然后你和穆斯林讲阿拉伯语、 嗯、 然后还有基督教徒，就你会在不同的时间听到不同的祷告的声音。 哦， 是因为比如说这个穆斯林的信徒一天要这个祷告五次，他会用大喇叭去广播、 哦、 然后你快来这个祷告吧、 嗯、 然后快来礼拜吧、 嗯、 快来礼拜吧、嗯、快来成功吧，他会用阿拉伯语会去讲，然后你也会听到这个基督教徒的钟楼的钟声、 哦、 啊，所以一个城市融合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 嗯、游人就可以都去看一看哈。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年耶稣被害的地方、 嗯、 然后他走的苦路啊，包括耶稣的墓地都是在以色列的， 嗯， 然后包括原来这个所罗门建的第二圣殿的遗址，然后 有这些名字呀真好听啊， 对、 嗯、 对， 然后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包括你会去了解为什么会有巴以冲突，为什么会有、 嗯、 阿以冲突，阿以冲突就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 嗯、 因为宗教信仰，然后巴勒斯坦呢叫巴以冲突是因为土地问题、 嗯、 所以不同的冲突你会去了解，当你真正看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你会知道哎为什么这个会有这种问题，然后你会去知道这个因为都是很多历史原因